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从这一天开始，沉寂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环形海热闹起来，每一天都是惊涛骇浪一般的剧烈波动，不时爆发出一团团强光，搅动的海水中不断出现漩涡。水性这东西技巧很多，但和修炼魂力一样，都没有太大的取巧成分。正所谓熟能生巧，虽然史莱克七怪一行人都是旱鸭子，但天天在水里折腾，再加上他们本身强悍的实力，很快就适应起来。他们的水性几乎每天都在加强，虽然还不能说像游鱼一般在水中畅游，但至少在水中行动已经不会受到太大阻碍了。就连小五也会每天回到自己本体一段时间，跟随众人一起下水。令其他人羡慕的是，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唯独不会攻击小五，甚至在发动攻击的时候还会特意躲避小五。他在那一战结束之后说的话并非虚言，他的实力在大海之中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展现出来。十万年海魂兽在大海之中，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。唐三可以肯定，就算是四五个封号斗罗在大海里，也未必打得过他。不过他也确实手下留情，虽然众人经常被揍得遍体鳞伤，但是小白每次都只是将他们赶出环形海就停止攻击，而且也从来不会真正意义上伤害他们。通过不断在大海中战斗，众人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对手不只是海魂兽，而是整个环形海。在小白的控制下，每一滴海水都成了他们的敌人，排斥着他们。除了小五以外，小白对唐三的攻击算是温和一些的，或许是因为那天的乌龙事件令他有所歉意，但是他是绝对不会放水的。他就是众人第二考的考官，这个权力和职责乃是海神所赋予，绝对不敢徇私。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众人每天被小白在环形海中蹂躏，也渐渐蹂躏出了些感情。对于小白的实力，他们是十分佩服的，而小白对众人也很是好奇。在他眼中，这些陆地魂师渐渐适应了大海中的战斗方式，也逐渐显露了峥嵘。尽管还远不是他的对手，可是如果在陆地上想要击溃这些人，自己也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代价，甚至有可能是生命。当然，那是要在唐三蓝炎黄技能能够使用的情况下。作为考官，他当然知道唐三身上有着怎样的限制，包括两个十万年魂技在内的技能不能使用，两大领域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威力，这样的限制已经是极其严厉了。转眼间，三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，从第二考开始到现在，正好是半年。 哎，小白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儿？女孩子要温柔。 小二，姐姐我已经很温柔了，要不然早把你屁股打成八瓣。哎，蓉蓉啊，真不知道你看上了这个家伙什么？你们人类中的男人是不是都这么猥琐呀？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海魂师帅哥吧，比他可单纯多了。 奥斯卡被一股暗涌送出环形海，狠狠地摔在沙滩上，全身瞬间传来的疼痛令他险些晕过去，不禁大声抱怨起来。不过紧随他之后，唐三、戴沐白、朱竹清、宁荣荣、小五也先后被送出了环形海，谁都好不到哪儿去，都是一身的狼狈。小白的鲨鱼头从环形海中探出来，朝着奥斯卡等人口吐人言。宁荣荣无语地看着奥斯卡，眼中充满笑意。由于他是辅助魂师，小白对他也很是照顾的。化身为人类时也是美女的小白，却没有人类女性那种会嫉妒其他美女的特性，反而对七怪中的三个女孩子很是亲近。三女之中，只有小五因为他险些杀掉唐三而对他爱搭不理的。朱竹清虽然略显冷漠，但也会在战斗间隙偶尔和他说几句话。倒是宁荣荣和小白关系最佳，非战斗状态时成了好朋友。奥斯卡恼羞成怒地从沙滩上爬起来。 哎哎，小白，你可不能污蔑我。 哼， 算了吧你，魂游心生，一看你那双眼睛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下次打你打的再厉害一点。同样的魂技，你怎么和戴沐白差距就那么大呢？ 哎，打人不打脸啊，小白， 你这是当面打脸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 奥斯卡在沙滩上跳着脚，不过他现在的魂力也已经被消耗得七七八八，想冲上去也没有办法。其他人却是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们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奥斯卡似乎就和小白天生就是对头一般，每次众人被轰出来，小白都忍不住调侃他几句。小白递给奥斯卡一个挑衅的眼神，小奥被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可打又打不过，一向想法百出的他遇到了小白之后却没了办法。 来啊，你来啊，老娘怕你啊，就怕你不行。 你 不理你了，老娘在海里等你们，快点恢复啊，可别让我等得太久。 说完，小白调转身向环形海深处而去，临走的时候巨大的尾巴还不忘掀起一片海浪，冲了奥斯卡一个跟头。奥斯卡气得受不了了，就要往海里冲。 小白，老子跟你拼了！ 你别闹了。 小奥，你和小白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他总是针对你？你又没有偷看他洗澡。 我怎么知道？这家伙每次攻击好像都故意针对我似的，每次我都是第一个被打出来，摔得也最重。难道现在帅哥都已经不吃香了吗？啊？ 小奥，别那么自恋好不好？蓉蓉，你可要小心了，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，说不定小白是看上你家小奥了，所以才故意针对他。小奥的桃花眼可是很受女孩子喜欢的。 哼，你那双瞳就不吸引女孩子了吗？我相信我们小奥。 哼，看到没有， 人家小白怎么会看得上他呢？ 我 奥斯卡郁闷的要死，恶行恶状的要找宁荣荣算账，宁荣荣却先一步跑开了。正像奥斯卡说的那样，小白确实有点故意针对他，每次的攻击好像都对他格外照顾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身为食物系魂师的他实战技能突飞猛进，虽然还不能和戴沐白这种真正的强攻系魂师相比，但用起戴沐白的技能也是有模有样。如果不是他自身的身体强度要弱于戴沐白不少，再这样修炼下去，说不定真的能够追上来。不过没有了海神之光的辅助，众人虽然天天都在艰苦鏖战，但魂力提升速度却明显慢了下来。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都还保持着原有的等级，只是接近了下一级的突破而已。正在众人准备开始通过修炼恢复魂力的时候，突然间嘹亮的凤鸣声毫无预兆地从他们身后响起，海边的空气瞬间变为热流升腾而起，甚至带着几分硝烟的味道。惊喜的神色同时出现在众人脸上，大家回身看去，只见一股霸气的橘红色火焰冲天而起，化为一只巨大的火凤凰飞行于天际。就在那巨大的凤凰火焰掩映下，一道胖乎乎的身影缓步走出，他的步伐沉稳有力，上位者的气质彰显无疑，那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霸气，百鸟之王的恐怖气息。同样作为飞行类魂师的白沉香看着那缓步而来的身影，双脚不禁有些发软，全身难以抑制地产生出战栗的感觉，那是对同类高等武魂的恐惧感。渐渐的，马红俊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，他的双眼已经完全被火红色的光芒代替，全身上下都升腾着橘红色的火焰，宛如火神降世一般，哪还有半点平时的猥琐样子。在火焰的映衬下，他看上去甚是高大，甚至连七怪众人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身上带来的压力。大家知道，经过不懈的努力修炼，胖子也终于完成了那重要的突破，成功地突破了七十级瓶颈，进入了全新的境界。但感觉上，突破后的胖子气质上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属于凤凰的高贵在举手投足间展现出来。一直走到众人面前，胖子才停下脚步，看着众人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那高贵的上位者气息令白沉香不禁有种心跳加快的感觉。 我成功了。 爷爷替我的选择似乎也有点道理。 死胖子，不装你能死啊？ 我日，小，这你都能看出来？ 我靠，你真是装的。哎，大老大，我可不是挑事儿的人啊，不过这胖子在我们大家面前这么装，我们能忍吗？ 哼哼，当然不能。 揍他！哎，不要啊！ 胖子双手抱头蹲在地上，也不反抗，任由扑上来的戴沐白和奥斯卡捶打自己。唐三只是笑，并没有参与，总需要有一个沉稳。而事实上，戴沐白和奥斯卡也没有捶打马红俊几下就把他架了起来。 行啊，胖子，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 那是当然，咱可是凤凰的传人。 凤凰看到你这么胖，恐怕也要发火的哦。 哼，就你家小奥最帅，行了吧？三哥，我突破了，怎么才能拥有第七魂环？ 少不了你的，接着。 手腕一抖，一团火红色的光芒飘然而出，直奔胖子而去。胖子伸手一招，将那团火光接入手中，顿时一种奇异的感觉弥漫全身，他不禁有些愣住了。 三哥，这不是你的那颗失手烈阳蛇的内丹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